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即係無線嗰個收費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48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有啲哎呀，許旭敏，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哎，嗰啲片段放出嚟好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點啊？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啊！睇咩波？哇！你真係無養大，我警告你。 唔想揾你下次一集啫，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個頭。 咁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喺度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呢個 My Radio 呢個廣播呢個品牌咧，就應該冇衰嘅。 你叫呢個多啲開聲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腳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哇！點止人腳咁簡單啦，就成天王巨星。 人腳又曬到啦，唔係我嘅人，我嚟做咯，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 真係你啊台長，你真係好大熱啊！梗係我做下嘉賓嘅啫，間唔中。 世界盃識聽嘅一定係 My Radio。 由6月12日起 ，My 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7:30 ，My 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哋会将最新鲜滚热辣嘅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俾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10:00，我哋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哋会用最热闹、最轻松嘅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嘅分析。无论系现场版定系预设版，大家都唔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昼5至6，我哋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哋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嘅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 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嘅世界杯电台。 宋景輝、李偉儀、錢建榮。 好啊，翻嚟 啦， 翻 嚟繼續啦。 好啦，繼續鄭哲。OK， 系啦，咁就先讲到沟通啦， 沟通啦，即系中外家庭都，中外家庭其实都即系面对一个问题啦。 有问题，但系咧就个认识系唔同， 认识唔同， 系啦，华人社会就真系嗰个家长制吓，嗰种嘅威权 系咁噶啦，所以啲华人社会啲仔见到老豆只脚都软埋嘅， 系啦，或者同佢倾偈就系净系讲阿妈， 系啦， 讲老豆唔好提啦，讲呢， 所以都系啊，我个仔喺台湾读书，翻到嚟香港，佢都系企喺个厨房同佢阿妈猛傾嘅，都唔好傾 嘅，一樣啫。 我而家做輔導，見好多小朋友講到爸爸都係話：哎呀，講呢啲，講其他啦咁樣。 即係都係你有你， 但係我哋呢啲咁嘅所謂老豆覺得好開放喎。大佬屌，我有咩唔同你傾啫，仔係咪？點解你唔同我傾？ 不過威權就唔係淨係父親嘅，係父母都係 冇嘢講啊，同你 母親嗰個 有冇傾啫？ 即係對細路仔嗰個壓力咧， 唔係即係啲仔可能一見到個老豆已經。都唔知同你講咩好，其實就即係我哋覺得你同我傾乜都好，但係你覺得啫，個仔又係唔同你講。 喂，呢個又即係呢一個話題咧，即係等我哋專家第日再開多一輯，係講呢個即係親子嘅關係如何點樣去溝通。我見有好多父子，佢個溝通係。 哑口无言 系嘛，有啲人哑口无言啦，有啲人好 friend 嘅，系嘛，即系揽晒，即系搭晒膊头，揽晒颈，咁一齐去讨论啊！喂，薛廷三呢套几好嘢啊？ 有共同兴趣咯， 系咯，即系点样培养佢嘅共同兴趣？ 又或者就系、是。 家庭裏面出現了嗰個慈父嚴母咯，阿媽同媽 阿媽阿媽救我 鬧我嘅，咁啊老豆 或者阿媽嗰、那個可能讀個讀書或者社會嗰、那個嗰、那個水平認知唔係太高，咁、那個仔就覺得要同你講啲入味而著啦，同老豆講都可能天南地北佢都仲答到幾下嘴， 即係老豆就俾到啲水準嚟嘅。 咁我同阿媽傾，屌你都唔知我講乜春，佢又猛問點解點解，我解得兩解我都冇興趣同你講啦，大佬。 咁所以咧就兩仔爺就避走，避走啦。 不過有陣時即係嗱，父母同子女即係嗰個見識啊、文化教育即係有差距咧，係好容易發生嘅事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嗰個親子溝通咧，就唔係限於啲知識交流啊，即係而係喺一啲日常生活或者就係個小朋友佢個興趣啊，或者佢嘅言行嗰度咧，其實你係深化傾落去，就唔係一下就話喂你唔得。或者有得佢啦咁樣，咁其實鄭捷咧就係即係出現咗呢一種嘅情況啊，即係而家即係好多對佢嘅心理分析都係講緊依樣嘢，就係、是、嗰種冷漠感咧，就係、是、入咗佢心，然之後咧佢就將呢個冷漠感咧就帶咗翻佢嘅校園生活啦，佢嘅人際關係啦，都係同人疏離嘅，咁啊於是佢無處發泄嘅時候咧，佢就喺電玩嗰個發泄啦，去殘害啲動物啦嚇、其實依樣嘢咧係喺好多年青人。人身上有發生過，我以前都見過有一個 case 是我中學同學啊，咁、那個女同學有一日就翻嚟同我哋講話，好驚啊！我細佬咧將屋企巴西龜咧啲手腳扭斷曬啊！ 係咁犀利。 嗰個原因咧就係屋企養金魚又養龜，就分開養噶嘛。咁咧，但係咧依個小朋友讀小學一二年班啫，咁佢就好中意咧將啲烏龜同魚擺埋一齊，咁梗係咬噶啦。咁佢又覺得啲龜唔啱。咬魚不啱，咁、於是咧佢就捉 懲罰啲龜， 龜出嚟咧就掹斷曬啲手腳，掹斷頸，跟住放翻落個魚缸，就等啲魚咧嚼翻佢，佢就覺得咧係幫弱勢啊，幫咗金魚啊，咁個家姐翻到屋企就，咦點解啲烏龜浮下浮？ 即係金魚與呢、這個龜，我就梗係企喺金魚嗰度啦， 高 牆與雞蛋， 即係助助弱者， 係啦，即係喺佢個世界裏邊好細，即係呢個即係都係我好早年嗰個經驗，我家姐同我。講話好驚咁樣，咁但係即係呢個 case 咧，後屘即係都即係真係同佢屋企人講翻，就係喂你要爸爸媽媽同佢傾，要爸爸媽媽同佢傾嚇，挫強扶弱，但係唔係咁樣去做嘅嚇。咁嗱，鄭捷又係有依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即係究竟佢嘅父母有冇同佢傾咧？我相信係冇嘅嚇，或者佢父母係咪即係到？佢出事，小學同學爆翻出嚟話：喂，佢曾經有啲咁嘅往績，跟住佢先知咧嚇。咁亦話其實 或者個人知佢都冇辦法解決。 係啦，更加麻煩嘅就係可能佢知，但係佢唔理啊。 同埋我唔知點理啊，我唔知點理啊， 係嘛？ 喂，屌佢平時可能就真係啊張獻忠嘅七殺碑嘅忠實者嚟噶嘛，係嘛？人無一物以報天，咪人無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就殺咁啊，立咗七殺碑。 所以頭先阿鄭講到。就是有個鄭捷粉絲團出現嘛，咁其實即係嗰種心理狀態都係佢點樣去擺車廂裏邊啲被斬死嘅受害者同埋鄭捷啦，佢覺得鄭捷係弱者啊嘛，個問題就係可能呢一撮人嗱有部分可能係亂嚟嘅，可能係 玩 拍 玩 嘅，係啦，咁。純粹為反叛而反叛，但係可能有一撮人真係同鄭捷嘅處境好相似， 但 佢覺得 即 係 覺得佢已經代表咗我做咗啲嘢啦，佢先行者嚟嘅， 佢先係弱者，我哋先係雞蛋，我哋先係嗰隻金魚啊，嗱啲龜嚟蝦我哋，我同你扭死。 即係喺網上邊，我哋都經常都有發覺到有啲人咧。就喜歡炫耀佢虐待，即係我哋叫虐待啦嚇，就係呢啲動物嚇，啲小動物綁住只貓 啊， 整死啊，虐待只貓啊，虐待綁住啊，咁即係呢啲其實都係一種即係某程度上。呢啲都係個病態，係 啦。有次有個大學生就將只貓用啲封箱膠紙貼咗喺幅牆度， 同埋或者佢係佢係自己一個弱者，佢要欺佢唔敢欺凌一啲比較佢強嘅人，佢唯有欺凌一啲更加弱嘅。我喺嗰度取得我滿足，屌你！我琴日俾個冚家欣大隻佬撞一撞，我又唔敢揼佢。 咪黑个细咯。 咁我咪屌你只猫冚家人，我点答佢都唔喐啊！我咪贴勾住佢喺埲墙嗰度咯，系咪即系咁？佢喺嗰度得翻佢自己做人嗰种尊严同满足，系嘛系嘛？ 即系转移啊，将个权力转移啊。咁所以即系喺郑子丹案里边咧，即系而家沉寂咗啲啦，因为个法院未上庭。 同埋即系呢段时间又好 Q 多啲咩专家学者、心理专家就。个个跳咗嚟，然后人又分唔得九种，又九种，又七种，又五种，唉，即系几乎屌我摆到好少。 唔好玩电玩，但其实最深层嘅系讲紧个家庭嘅爱咯。 我睇翻嗰啲咁样嘅，即系人格嗰啲咁样嘅分析，屌我都中几条喎，分分钟我一定要集齐我可能会。 咪即系你嗱呢个喺。台灣的社會和香港的社會發生鄭捷這件事件都是一個暴力的事件，在香港最近都發生過分別發生幾宗的慘案，產後抑鬱 症， 慘死 的 幼女，這些都是即剛才剛才港股佬所說，屋企人可能知道佢有一啲異常嘅行為，但係唔知道去邊度求助， 係啦， 係嘛？呢個都係即係社會嘅另外一種嘅病態嚟嘅。 同埋，只要佢成日間房裏邊，唉，量佢做啲乜嘢 有佢啦， 我又唔知點搞佢。聽就聽到好多佢出邊嗰啲咁樣嘅，即係古靈精怪嘢。大家翻到嚟又冇，佢病咗入房，咁咪有佢咯。 平時翻學放學咁樣 有佢咯。佢呢個乜嘢咁？ 但係房裏邊佢可能又胡思亂想。 嗯，但點樣去幫助佢？咁似乎喺香港而家即係想攞呢種咁嘅嗱輔助或者輔助 父母嗱，我會倡議咧，其實父母真係要做第一步嘅，做一個初步嗰個評估。你大人嚟噶嘛？你同一個年輕人， 佢點做好咧？佢點踩出第一步咧？ 仔女嚟噶嘛？ 佢點踩出第一步 咧？係啦，你會。攞到大約一個概念，究竟佢係唔係有問題？你就千祈唔好話，哎，我邊度識啫？佢又做唔出乜嘅啦，即係嗰種冷漠言。 一間俾佢知道咪死？ 係啦，係啦。嗱，其實咧，最喺香港咧可以揾社工啦，啊，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可以去揾輔導啦。咁其實咧有好多機構咧都可以即係有輔導員去幫手嘅，即係你只要去 call 佢嚇，咁其實咧就佢會有一啲初步。 例如啲咩團體咧？ 嗱，其實咧有好多嘅社會福利團體啦， 鎮啊嘛啲， 或者係教會嘅團體啦嚇。咁但係年青人咧可能聽到教會嘅 label， 佢又未必想去。 屌你咪改我做耶撚啫，想 係啦，未係啦。咁但係有啲未必係咁嘅。而是咧，係初步見一兩次咧，佢去 provide 一啲，即係再 further 可以去邊度，即係揾求助。咁如果好嚴重嘅，咁就梗係即係要去睇精神科啊、心理醫生啊咁樣咯。咁其實就係、是。第一步就是個父母要踏出嚟咯，咁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情況咧，唔好講大學生啦，中學生咁樣，第一步踏出嗰啲係咩人咧？多數係佢啲同學啊，就係佢有一啲同學咧，就係比較關心周圍啲同學，就見到依個唔對路喎， 咁跟住咧 就會同班主任講啊，同住校社工講啊，或者走去同嗰個同學傾，你係咪有事啊？嗱，即係你諗下，就係同輩之間嗰個輔導啊、協助啊，其實。存在，但是偏偏就是你最亲的亲子关系， 反而 家长反而是冷漠对待疏离的，或者就是会骂翻另外一同学，你咪多事啊？ 嗱，我就会头先刚才所讲嘅，父母佢唔系唔关心，佢惊出事，嗱佢惊个问题就话、是。如果我今日同個即係個仔，佢由佢咯，佢喺房度又冇搞事，又唔係出去呢個乜嘢，咪由得佢咯咁。最怕我今日即係我最怕去揾人去叫佢睇醫生，佢又話自己冇病，仲激嬲佢添，仲即係破壞咗嗰、那個。 父子感情、 父子感情、父子關係啲， 其實依個就係短視啊嘛，你只係望到眼前呢一步啊嘛。咁同埋即係好多經驗話俾佢聽咧，就係你父母肯開口同佢去傾咧，其實係可以疏解到好多嘅問題嘅。開咗個缺口， 但係最大問題有啲可能即係父子之間個關係 已經好差 啦，已經好差。即係阿仔有咩事， 硬 撚開啦，關你撚事咩？咁你點講落去咧？ 我都見過，我都見過依啲 case， 有啲就直頭即係啲仔。上到高中噶啦，咁佢真系话我第日有能力我就即刻走，有啲再暴戾啲就话我而家想斩死你都有噶。 老豆话：屌你个仆街，我同你讲两句啫，我关心下你啫嘛，你咁样对我嘅，可能 嗱，咁如果系呢啲情况咧，就唔系自己。 這個核心家庭去做了、嗯、而 是, 即是要找其他 真的找社工 親人親人去做那部 分曾經 即是跟哪位親戚好一 點 你跟他的關係很差你叫他都要找社工啦樣、嗯、你他就會覺得很反感啦、嗯、你 label 我啦你當我有病啦、嗯樣嗯、但是如果你找家族裡面有一些跟他談得埋的、嗯啊、又或者呢現在的年輕人呢 Facebook 是不會 F 號的但是表姐啊表哥表弟啊那些呢就有得談的 因為都看過有一個 就靠他們去談 因為看過有一個 case 呢就是兩父子呢都是靠一些字條來溝通的、 嗯 啊、那真的很大鑊是吧是當然啦即我們社會裡面都有很多病的啦這一類型的病呢都有很多的啦那就亦都很多地區的議員呢都批評過呢即是社署的支援不足、 嗯 啊、好像譬如說這今次這個抑鬱產後抑鬱媽咪咁，咁就即係社署亦都即係事後補獲啦， 係 嘛？咁就又 不過我覺得有呢啲咁嘅社會問題咧，有時你即係擺幾多資源落去咧，都係唔夠嘅。 佢要突發啫， 係都係啊！即係你話你淨知呢啲咁嘅事情，你咪點跟先得㗎？ 即係唔係話？ 第一，你又佢又唔係主動嚟有人報俾佢啦。第二，我。有啲報到，有啲報唔到，報唔到啲乜樣會係隱藏嘅事情嘅。 冇錯，即係突發事件，我哋係處理唔到嘅。呢啲唔可以怪任何人。 所以我覺得有時要怪政府咧，又係 唔係怪政府？即係 有時就係要從家庭、 家庭自己嗰個 開始。 係啦，即係要打破咗個觀念咧，揾社工咧，唔係一件咩咁醜嘅事嚟嘅，係嘛？ 鄭志呢件事咪即係除咗好多專家出嚟講好多嘢吹水以外，有位國民黨議員咧喺頭一個禮拜係幫鄭志嘅父母。冇傳聞啊叫做林國春啊， 俾人少到撲街啦， 俾人少嘛。咁但係到後屘咧，就有個大家可以網上 search 去，你 search 鄭捷同埋蔡媽媽的信就揾到嘅。你有一封信好感人，有個蔡媽媽寫嗰封信咧，交咗俾即係呢位議員讀出嚟啊。咁咧就係話我即係佢勸勉翻咧鄭捷嘅父母咧，即係雖然你都好有機會會冇咗個仔噶啦，但係你唔好。只是停留在講話，希望鄭捷下世好好做人啦。點解你不可以講話希望我哋 下世再做父子咧？嚇，同埋即係喺臨死之前，你同佢講我哋愛你咧。 嚇， 咁其實即係蔡媽媽嘅信咧，就係即係一般家庭主婦啊嗰個反省啊，即係佢都會感覺到就係、是原來有一啲。鄭捷呢一種叫做中產家庭啦，咁、嗯、但係原來冷漠到咁樣嘅， 即係等於馬英九俾佢媽媽嗰封信都係話希望再續呢個母子緣咧， 係啦係啦， 即係。今生即係到呢度完盡，來世都希望仲有個機會、嗯、 其實個主旨都係講緊家庭裏面個關係同 愛。咁啊，即係都希望即係鄭捷嘅父母都能夠喺即係鄭捷最後，我唔知啦，唔知最後使唔使死啦，係咪？即係死完會唔會啦？咁就算唔使死或者要死嘅，咁鄭捷即係喺佢臨去之前都俾多啲。關心佢，希望佢知道，即係呢個世界上仍然係愛佢嘅，係咪？好似東海大學咁啊，即係我哋唔，我哋係愛得佢唔夠啊，大佬， 係 咪？公信佢啲感人 啊， 咁啊好啦，咁啊即係一間即係都唔太開心嘅事情，咁講到呢度啦，咁啊心理上面個分析，老實講都係啊，即係都係都皮毛啫，係咪？呢啲係一個即係一個好專門，亦都係好高深嘅學問嚟嘅，即係憑我哋幾個即係。 即係我相信鄭捷而家被囚的時候都做緊好多心理評估， 係 啦嚇，咁同個案情有關啦。咁但係即係個角度係移翻去一個輔導心理， 同埋即係喺個審訊過程裏邊會唔即係喺個偵訊過程裏邊會唔會有啲心理專家突破到嗰個防嗰、那個心防，將佢心裏邊嘅講曬出嚟。係嘛？即係等於嗰兩個港女去到搞亂檔嗰兩個港女咧，就俾個差館嗰兩個靚女，俾佢突破咗心房，佢咪噏曬啲嘢出嚟咯，係嘛？即係人嘅心房咧，就你只要篤破嗰點咧，佢係乜都噏曬出嚟㗎啦。但係你如果你篤破唔到咧，佢真係呢一世佢鄭捷殺人事件咧，可能永藏於呢、這個即係佢自己心裏邊係未知嘅， 係 嘛？好啦，喂，咁我節目到呢度為止，咁啊多謝各位收聽，下個禮拜我哋再嚟， 拜拜， 好，拜拜。